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著名相声演员孟凡贵是已故相声名家高英培的得意弟子。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分享孟凡贵的故事。孟凡贵，顾名思义，是既平凡又宝贵的这么一个人。据孟凡贵说，论辈分，他当属孟子亚圣公的74代孙，也算得上是名门之后。孟凡贵的母亲在齐，祖上属镶黄旗统领，但后代已不会骑射，是旧京城里的穷苦人家。孟凡贵出生在京城闹市天桥东，也就是老舍先生笔下的龙须沟。1950年，政府为改善百姓生活环境，修明沟为暗沟。孟凡贵的父亲在暗沟之上修改新房，新房建成没多久，孟凡贵就降生了。后来孟凡贵曾经开玩笑地说，如果没有政府造福百姓修沟，我这一生下来就得掉沟里了。说到这儿，我们来听一段孟凡贵与师父高英培合说的相声《孝子》。 孟凡贵 啊， 我问你俩字儿，你会解释吗？ 哪俩字？ 孝子这俩字怎么讲？ 孝，这谁、孝子谁不明白呀？ 怎么？ 顾名思义，您拿我来说，我孝顺我爸爸，我就是孝子。 你只能理解一半。 怎么理解一半呢？ 您说的这是名词， 孝子是名词啊。 现在改为动词。 怎么动词？ 孝子 啊， 就说我必须孝顺我的儿子。 嗨， 这就叫孝子。 没听说过。 我跟您说啊， 啊， 我还不是儿子了。 那您孝顺谁呀、啊？ 孙子。 您都有孙子了？ 有了。 是啊。 你想，高英培都有孙子了，多好玩啊！ 什么叫多好玩啊、哎、 太新鲜了，我都有孙子了 啊！ 没孙子是我盼孙子。 嗯， 哎呀，盼哪盼哪，什么时候能来个孙子，好容易把孙子盼来了。 怎么样， 我也变孙子了。 您怎么变孙子了？ 您先说，有这孩子起这名可就废了事了。 给孩子起名字有什么呀？ 现在的小孩能看他的聪明全在名字上了。 怎么在名字上？ 俩字一样。 都叫什么名字？ 重叠字儿。 您说说都叫什么？ 人家有叫芳芳， 好听。 圆圆。 哎， 暖暖。 您这孙子叫什么？ 蛐蛐。 蛐。行。 嗯， 跟我们家孩子差不多。 您家孩子是 蝈蝈。 蝈。 俩草虫，有起这名字的吗？ 是啊，咱起得了，人姥姥家不同意。 没法同意。 姥姥家说我给起。 姥姥家给起什么名？ 一个字儿。 叫什么？ 宝。 啊，小宝。 哎呦，您可不知道。

您看单位啊，叫我给他送飞机票来 啊， 叫他驾鹤西游去。 嗯， 他把那断带这层念上了， 好嘛。 哎呀，没想到他先走一步，我还得赶紧回去。 回去干什么？ 回去我城里治丧委员会，我给他领丧葬费去。 给活人领丧葬费？ 这是我正回来 啊， 我一听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那是， 噌我就窜去了。我说我飞机票， 嗯， 我不要丧葬费。 这嗓子， 哎呀，哎呀，哎呀，妈们，这都扎实了。 这热闹。 老嫂子 啊， 你的厕所在哪儿啊？ 都给吓得这样了， 全装裤里了。 跟着一老马 啊， 别吓唬人好吧？哪儿啊？你就真是哪儿就扎实，这可哎， 怎么回事？ 他吓死这儿了， 吓死了！ 大伙说快点，快锤啊！ 嗯， 快锤，掐人中， 对， 掐人中抠。这位一慌，把手指头揉嘴里了， 呵， 嘣儿，打嘴里抠出鸡蛋黄来。 哎，这怎么回事？ 他刚吃双花月饼， 好嘛，吓得给噎死过去了， 喘着气还问我：“高哥 啊， 您还健在啊？” 嗯， 我说废话，我不健在，我怎么旅游去？ 还旅游去？ 嗯， 还旅游去？ 嗯， 让大家伙说说像话吗？ 嗯， 给孩子买一花圈，您说您捅多大娄子这点？ 怨谁呀、啊？ 怨谁呀、啊？ 你让大家听得怨你呀、啊？ 怎么怨我呀？ 你告诉我了，孩子要非买不可呀、 啊？是啊， 啊， 他非当然那这您这么多花圈，他怎么办啊？ 退是退不回去了。 那是， 我一看大家这么帮忙，几位真热心， 啊、 谢谢你们几位。待会儿走的时候，一人拿一个走， 干嘛呀？ 拿家哄孩子玩去。 不要。 这就是孟凡贵、高英培合说的相声《孝子》。孟凡贵的外祖父叫赵延寿，在齐化门，也就是今天的朝阳门附近卖熏鱼、打大油，街坊们都管他叫猪头肉严二爷。其实啊，外祖父在当时也算是一位名厨，这最擅长的呢就是做素食。每当街坊有女儿出嫁，孟凡贵的外祖父都会做一桌梨娘素席。这后来外祖父的手艺传给了孟凡贵的母亲，从小呢，孟凡贵就在母亲的熏陶下爱吃好吃，以至于后来有了个馋人老孟的绰号。好了，现在让我们来欣赏一段孟凡贵的单口相声《傻子学乖》。 这个傻子呀，有先天性的，有培养出来的。我今儿说这傻子呀，都是培养出来的傻子。哎，那位同志不承认，说这培养还能培养出傻子来吗？分什么人培养？您当然培养不出傻子来，可是有人，按照过去的话说，有钱人他就能培养出傻子来。我说的都是老年的话。那会儿啊，大财主家有钱，打孩子一落生，雇四个老妈子看着这孩子，有奶妈，有看妈，吃饭有老妈子喂，这孩子八岁了还系一屁股帘呢。都到15了不会穿衣裳，18岁了吃饭得老妈子喂，老妈子一天要不说让他吃饭，他一天就饿着，饿得肚子疼，趴炕上趴着他都不敢起来吃。为什么？老妈子没说让他吃饭呀。您说这样的人他能不傻吗？可是您别看是傻子，他可有傻造化，娶个媳妇儿可美如天仙。为什么呢？过去他们家有钱，我说的这位啊，老财主有三个闺女，大闺女嫁了一位秀才，二闺女嫁了一位举人，唯独这三闺女长得最漂亮了，哎，就她嫁一傻子。出门的这天呢，没上轿呢，听丫鬟就说了，这三姑爷是傻子，她心里这个凹头啊。可到那儿一下轿，一看人家呵，路北的广亮大门，包门大院，牛马成群，有钱呢，她这心里可就平衡了。拜了天地，俩人入了洞房，他一看这是傻子，他心里别扭啊。第二天早晨坐那点就哭哭啼啼，傻子就问了， 那什么是你哭什么呀？ 我哭什么呀？你看你这么傻，你也不会说话，这三天回门子，等见了爹妈一看你是傻子，就你这傻德行，大姐夫二姐夫一笑话咱们，我这脸上多不好看呢，我可不是就哭吗？ 你怎么知道我是傻子？ 我怎么知道你是傻子？你看你都不会说话， 那我不会说话，那你不会教我吗？ 我教你，你记得住吗？ 我记得住，你教我吧。 那我得教你吧。他这三姑娘想，我也对，我得教他，我不教他，到我们家说什么他哪知道，是不是？就教他。明天要到了我们家，肯定我爸爸就出来接咱们。他要说，三姑爷，你进门吧，你怎么着啊？ 那我就走进去吧。 就这么简单呀？你就走进去了？你得有几句话。 那我说什么呀？ 你就说，岳父大人，您头里请，小婿我来了，长者先，幼者后，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哦，我就这么说呀。 学一遍。 岳父大人，您头里请，小婿我来了，长者先，幼者后，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他还真学上来了。等进了屋啊，瞧着，我要怎么磕头你就怎么磕头，别露了馅儿。人家让咱们上桌坐下以后啊，我爸爸肯定给你布菜，你有几句话。 那我说什么呀？ 你就说，岳父您歇着吧，我够得着，我够得着，我自己来吧。 哎，岳父您歇着吧，我自己来吧，我够得着，我够得着。 记住了啊，别忘了。哎，傻子就这一句记住了别忘了，他可逮着理了，这一天老叨了这个。 岳父大人您头了走吧，小婿我来了，长者先，幼者后，我应该的，我应该的。岳父大人您歇歇手吧，我够得着，我够得着。 一天叨了够67遍，他媳妇可就急了，待着吧你，这句待着吧他以为也得让说呢， 待着吧你， 他就给加的这段话的后边了，他又在那儿叨了。 岳父大人您头了走吧，小婿我来了，长者先，幼者后，我应当的，我应当的。岳父大人您歇歇手吧，我够得着，我够得着。待着吧你。 他媳妇一听，你别瞎嘚嘚了，这是不让他说了，他把这句话又给接上了。 你嘚嘚嘚， 行。他媳妇啊，听他一天叨唠来叨唠去，他媳妇就烦透了，最后说了他一句话，你要再说我给你一大嘴巴。他一听这个一打愣，不说了，不说了，可是不说了，可把这句话给记心里了。简单结说，第二天就回了门子了。姑娘三天回门子，真按着三姑娘说的到门口，岳父岳母大门外接着呢。那什么，三姑爷来了，里边请吧。他一看这个，这傻子赶紧走上前去， 岳父您前面请吧，小婿我来了，长者先，幼者后，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岳父一听，谁说我这姑爷傻呀，这不是挺机灵的吗，走吧，就全进来了。进了屋，这三姑娘怎么磕头他怎么磕头，还别说，真没露出馅儿来。大家伙儿落座吃饭，岳父岳母坐在上座，三位姑爷三位姑娘坐在下座，老丈人疼姑爷，就给这姑爷起来布菜。三女婿你吃这个吧。 那什么，岳父您歇一手，我够得着，我够得着，您把那干蒸丸子往我这边挪挪。 这姑娘一听，怎么加这么一句啊？岳母一听啊，哦，她喜欢吃这干炸丸子，于是就拿勺崴起俩丸子来给递过来了。三姑爷，你喜欢吃丸子你就吃这， 你歇着吧你。嗯， 我给他布菜，他怎么说我这个呀？大姐起来打圆盘，那什么妈您别生气，其实我三妹夫这是好话，他那意思怕您累着，让您歇着，得让您歇着您就歇着吧，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那什么三妹夫， 你瞎嘚嘚什么呀？ 我这跟你说好话，我怎么叫瞎嘚嘚呀？二姐一听啊，那什么大姐呀，您说这个呀我明白了，您过去呢跟三妹妹不和，在家呢就经常打架，肯定三妹妹过了门呢把这跟三妹夫都说了，是不是？我跟三妹妹最好，我要说什么呀三妹夫准不挑眼。 别说了，再说我给你一大嘴巴。 给谁大嘴巴？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孟凡贵表演的单口相声《傻子学乖》。自从马三立去世后，中国说单口相声的名家就要算是孟凡贵了。在北京相声俱乐部的演出当中，孟凡贵就是用单口相声的形式串场报幕，备受观众喜爱。 走走走，快跑，是他是他，嘿哟嘿哟。 其实很聪明，都不用你担心，想要欺负我的坏人自己要当心，好多司令已经饿了肚子听，你却又爱啰里啰嗦真要命，谁不怪我天生善良又可爱，谁不怪你总是嫌我爱作怪，我最乖、yeah、恋爱专心散得快，谁不怪你不是说要给我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已故作家梁左成名于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创作的相声《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特大新闻》都成为了春晚上最出彩的节目。今天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梁左创作的两部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虎口遐想》本来是梁左的一篇小说，被姜昆发现了，就和梁左商量着把这部作品改成了相声。哎，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后来呢，相声大师马三立见了梁左，还跟他主动要求说，

你哪儿行啊？ 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哭说嘛哭说嘛、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木卫贴、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六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还离不开伙食问题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 哎呦 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那人你就不管了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啊 相关同志 啊 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他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主要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他溜了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 他有什么主意 早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火 所有人快坐快坐快坐姜昆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指不定想不想呢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够勇敢的 十九八七六五 要点火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我一抱头一窝腰就给你 怎么样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好啊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 听完了这段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电梯奇遇，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成就了著名导演的相声。哎，说到这儿啊，您可能有点纳闷，这相声怎么能成就著名导演呢？原来，梁左创作的相声《小偷公司》是著名导演冯小刚最爱听的。他发现啊，这个段子细节可笑又犀利，他就是听过了这个段子以后，才有了拍贺岁片的想法。而且呢每次拍喜剧之前冯小刚都会再听一遍这段相声从里面找灵感他甚至啊还想把这小偷公司也拍成电影呢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牛群冯巩合作的这段相声小偷公司 哦冯巩 没错 我说我真羡慕您的工作 是吧 相声演员 对对 光动嘴不动手说完相声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啊你打算让我们说相声见血是吧 所以我的工作没法跟您相比啊 怎么呢 我是三天两头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您是位拳击运动员 老得玩命 这项运动啊对抗性是强 风险太大 那还见精神呢 提心吊胆 习惯了就好了 生怕人逮着 你躲得快 哎呦让人逮着他就往死了打 那对方就犯规了 哎呦他管你那个就现在的人逮着你就不让人上回六个小伙子把我吊起来打一边打嘴里还骂骂咧咧怎么说的让你小子偷钱包 你是小偷啊 你看您这是有文化的人您说话这么难听什么叫小偷啊 那应该叫你掏包的 这不一样吗为了偷这点东西我真是够了整天是战战兢兢偷偷摸摸窝窝囊囊抠抠缩缩活得一点都不潇洒这是人过的日子我早就够了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认识了就好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拦路抢劫抓着就毙我省得这么活受罪 朋友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可以全力帮助你 有您这句话前期我感谢您、 不用 可要让我彻底的洗手不干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等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谁参加流氓团伙 那你参加的是 我参加的那是小偷公司、 小偷公司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怎么有这么个公司呢 现在叫公司不时髦吗 你们公司有多少人呢 一百多人 一百多小偷 不全是小偷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那么其他人呢 其他的都是那个领导干部 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你说的了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哥哥们你们说说你们那都有什么干部 那多了有一个总经理 啊 有48个副经理。 48个副经理 啊，各管一摊啊。 都管什么呀？ 有管行政的，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有管宣传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计划生育的。 什么？等会儿啊！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您说的了，全国一盘棋，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然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回来小偷啊，大头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合着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哎，不是，这公司下属各个科室，那分工更细了 啊。都什么分工啊？ 你就拿保卫科来说吧。 哎，不不，停啊！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科干嘛？ 哎呦，太必要了！100多小偷都聚在一块儿，公司有点什么东西，还不转眼就没啊？对不对？没有保卫科还行。我们公司非发1988年9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哎，这属于家贼难防啊！ 这个呢都是常设机构 啊， 赶上有个中心任务，我们还要增设很多临时机构 啊。什么临时机构？ 那多了 啊！ 你到了春节， 哎， 再成立个春盗办吧。 春盗办 啊，春节期间突击盗窃办公室，春盗办。 啊，那么38妇女节 成立女盗办， 五四青年节 青盗办，6一儿童节儿童办， 这什么节日都不落。 你甭说逢年过节了，苏联宇宙飞船前些日子上月球，我们还成立个月盗办， 他偷上去了。 嗨，这就是虚设机构，他不办实事。 你们要这些机构干嘛呀？ 谁说不是呢？我们那就有这个特点呢。原来打头好几年就说是人浮于事，需要精简。没精简之前呢，我们就20多人。头一回精简完了，变成40多人了。第二回精简80多人，第三回精简120人，这不成立公司了。 越精简人越多啊， 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来了还就得当干部。你说这个关键，我们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干部，他不是说谁来了都能偷，回来不会偷的领导我们会偷的，这肯定啊，外行领导内行没得不出事儿。你说这人不行吧？哎，人家上头说行，你说这人行，人家上头说不行，这气还生不得。我们这流传一副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什么对联？ 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下联是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横批 不服不行。 要说这还是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他讨厌的是什么？他成立一个班子，他就得下达多少钱的硬指标， 他得操心吧。 你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不是，你偷点钱的太难了。你说你想偷大件吧，我们人手少；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去；想偷现金又怕撞了电影。有时工作一天累累巴巴，偷不了10万块钱。 那这我想的呢？ 不是，他紧偷不够慢花的， 至于吗？ 我给你算算啊。这100多人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得花钱吗？ 啊，得花。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吗？ 啊， 这还不算，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这也是为了要说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向世界。 这得用外汇，这得用多少外汇？ 他们花销啊是大。 您说什么？ 花销太大了。 理解万岁。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头做广告，我们这公司也在上电视做广告。 你们公司也做广告？ 那连广告词都想好了。 什么词啊？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 哦， 请参加小偷公司，他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 嗯， 本公司的联系人 谁呀？ 不宜外传， 电话号码 暂时保密， 电报挂号 无可奉告， 单位地址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那我哪找去？我 是你人没法找啊，那警察可堵了我好几回啊。 是啊， 我一看这不好啊，赶紧打了一个报告。 报告。 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大早请记事， 立上去了， 交给副组长了。 哦，副组长管这事儿。 副组长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画圈， 这叫圈阅，意思是基本同意， 这就算拍板了， 请组长酌定。 他这组长定这事儿。 组长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又画圈， 请副科长 决定。 哦，副科长先画了个圈， 就仨圈了。 请科长决定。 哦， 科长先画了个圈，请副经理决定。 哎呦， 副经理先画了个圈， 这五个圈， 请总经理决定。 是， 要说办事效率，还得说我们总经理。 咱们 拿过来一看，五个圈， 嗯， 明白了。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怎么批的？ 同意 呕 到奥运会去偷。 哎， 哪是奥运会呢？刚写到这儿，警察把我们全堵在屋里头了。 你该。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完了，一切全完了。 好好想想， 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委屈，越委屈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刀下这报告。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听完了牛群冯巩带来的小偷公司，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最后为您送上张学友这一首偷心，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尹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是寂寞慢慢占领我的心，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后不再为谁哭泣。我不敢再问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对爱厌倦，对爱疲惫，对我已没有感觉。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一时的气氛，留不住人，留不住魂，留不住你的一切。是了解慢慢伤害我的心，就让我自私在梦里，在梦里永远不要清醒。是谁偷走